是今非旧时光。当我初见你的模样，笑看贞洁牌坊，情愿用一生陪我闯。多少年来的风霜改变了模样，该换的旧换，该唱的旧唱，前世今生共徜徉。该换的旧换，该唱的旧唱，前世今生共徜徉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1994年黄安的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歌曲《旧姻缘》，而接下来是1974年的同名电影《云和》当中的主题歌，原唱是珍妮。我们今天听到的是1978年邓丽君的演唱版。 云和呀云和， 1978年邓丽君的一封情书专辑当中的云和，这首歌的作词作曲方面都是刘家昌，这是当年刘家昌导演的电影云和当中的主题歌。而继续接下来是2006年周杰伦的依然范特西专辑当中和费玉清对唱的千里之外。之所以找费玉清来对唱呢，是因为周杰伦的妈妈叶惠美是费玉清的粉丝。 不言如深夜风铃如沧海，我等燕归来，时间被安排演一场意外，你悄然走开，故事在城外，浓雾散不开，看不清对白，你听不出来，风声不存在，是我在感慨，是谁在窗台把结局打开，哪怕如尘你的未来经不起谁来猜，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，你无声黑白

这是来自伊能静的歌曲，叫做《舞的发热》，是伊能静的《悲伤的朱丽叶》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。这个伊能静还真的蛮喜欢唱一些比较活泼、比较欢快的歌曲。那接下来呢，同样这首歌曲也是充满了快乐，因为歌曲的名字就叫做《开心的马六》，这是来自刘德华的一首代表作品。这个马六就是马老啊，是在广东话里的意思呢，是猴子的意思。而且在这首歌当中呢，也有非常爽的这个英文说唱，听起来确实非常带劲儿的感觉。 紫色夹杂灰色衬着 T 恤衬雨褛，思想放胆三更时不需多扣楼，三松裤带胶标带着拉伸的布袋，街边跳动开心快活七彩的马骝，夜、不再等候，亦放手，不再要走，夜街穿插左右。令我热热烈烈，痛痛快快，似喝醉了酒。大雨落就七彩雨褛，两点似谷豆，十只着上七彩雨褛的十岁马骝，夜里放在尖东去追，刺激快感受。站在路上，一起再多饮干几罐酒。铲雨褛，思想放胆二三更时不需多扣楼，三松裤带胶标带着拉伸的布袋，大店跳动开心快活七彩的马骝，夜、不再等候，别放手，不再要走，夜街穿插左右，令我热热烈烈痛痛快快似喝醉了酒，大雨落在七彩雨褛两点似谷豆，十只着上七彩雨褛的十岁马骝，夜里放在尖东去追刺激快感受，站在路上一起再多饮干几罐酒。 这是来自刘德华的《开心的马六》，而接下来呢，继续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，本来也有广东版，但是我们都听不太懂广东话，所以我们来听普通话的版本。这是来自邝美云的翻唱，这个是一个电视剧也是电影当中的主题歌曲，叫做《我和春天有个约会》。 永远像现在般美丽。

这是来自姜育恒的最后的温柔。这首歌呢，当然不能跟后来他加入到飞碟唱片的《异动的心》还有《再回首》等歌曲的知名度相提并论，但确实这首歌是一首很隽永的歌曲，听起来呢也会有他自己独特的味道。而且呢，出于对这首歌曲的喜欢，叶爱玲呢曾经也翻唱过这首歌。好，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高晓松作品集当中的这首歌，来自叶蓓，可是大家一般叫他叶蓓哦，普通话叫叶蓓了。叶蓓带来的这首叫做 B 小调雨后。 清寒的夕阳，一双双红掌轻薄的鸳鸯，一粒粒原上寂寞的村庄，一段的流光，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，两个人沿着背影的去向，两句话可以掩饰的慌张，两年后可以忘记的地方，我的心就像西风老树在人家枝头的落落叶花，夕阳一双双红掌轻薄的鸳鸯，一粒粒原上寂寞的村庄，一段段断了心肠的流光，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，两个人沿着背影的去向，两句话可以掩饰的慌张，两年后可以忘记的地方，我的心就像西风老树下人家池塘边落落叶花，雨后的我怎么 这里是专门播放老歌的留声地带。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分享到的老歌是来自这一首刘欢的《千万次的问》，这也是当年著名的电视连续剧《北京人在纽约》的主题歌，来自刘欢的作曲，也是刘欢的编曲以及刘欢的演唱。 在意，你不像是在我梦里。

是如此的难以忘记，浮浮沉沉地在我心里，你的笑容，你的一动一举，都是我所有的记忆。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，浮浮沉沉地在我心里，改变自己需要多少勇气，翻腾的心情该如何平静。 这是来自梁朝伟的《你是如此难以忘记》。好，那今天在我们留声地带的最后呢，一起来听一首可能很久没有听到的歌，当然这个歌你也可能不熟悉，它是来自凤飞飞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新转向》。这是凤飞飞当年呢歌曲曲风发生改变的一个歌曲，这个歌曲呢在当时听起来应该是非常的时尚，非常的现代的一种感觉，而且呢它采用了比较重的这个鼓点，听起来呢在当时呢有一种这个凤飞飞焕然一新的感觉。好了，今天节目就这样了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。